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呀？我才这样的。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在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贯口活戏迷药方。以前呢，戏曲很流行，受欢迎，就跟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样的作品啊，是能够得到听众观众的共鸣的。但是现在呢，爱看戏熟悉戏曲的朋友本身人数就不多，那么像这样堆积大量的戏名去制造笑料的相声作品啊，我们也很难有机会在舞台上再看到听到了。非常难得的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在祖国的宝岛台湾竟然把这样一段作品呢为我们留下了录音。我们下边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段戏迷药方。 这回呀， 相府门门前杀气高，密密层层摆枪刀，花鼓雕梁双凤绕，压在天子九龙朝。 哎，这位怎么唱起来了啊？ 听罢言来笑吟吟，我有言来你是听。你 哎，行了、啊、哎，你等说明白了再唱好不好啊？ 这不行啊，我这一高兴就想唱啊。 那你不成了戏迷了吗？ 我呀，我不能算戏迷呀、啊、我们那个同院的那老两口子那才真正是戏迷呢。 哦，怎么个迷法啊？ 啊，他们老两口子每天行动坐卧都离不开戏，早晨起来一睁眼就唱。 哦，那你怎么知道呢？ 有一天早晨我拿着脸盆呢，预备去打水洗脸，从那老两口子窗户口那儿经过，听见他们那儿就唱上了。 哦，哪出啊？ 炸酱面。 有这出戏吗？ 那老太太问老头啊吃什么饭。 嗯， 他们这个称呼啊跟戏里也一样，老太太管老头呢叫姥姥，老头管老太太呢叫妈妈。 哟，这不成了清风亭了吗？ 是马一救主也是这么个称呼吗？ 哦， 啊，姥姥，你我二老今日吃些什么饭食啊？ 他这么说话不别扭吗？ 啊，妈妈，看今日天气晴红，你我二老吃顿炸酱捞面如何？ 呵，这出是叫炸酱面， 是好饼好。那来 要什么呀？ 那些银钱我好去买菜呀。 对，给他吧。